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移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来分享老歌。1992年，台湾歌手蔡幸娟推出了《秋凉如我心》和《别再伤心了好吗》两张专辑。同年，她的另外一首歌《问情》被郑少秋、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《戏说乾隆》收为主题歌。那一年可以说是蔡幸娟事业上升的时候，她还举办了11场演唱会，歌声传遍各地。而每一场演唱会上，他都会被歌迷要求演唱这首经典歌曲《问情》。 山川在，不懂太多悲哀，岁月静，不期太长的等待。春花醉，爱像风中摇摆，黄沙平，要将诗和怨掩埋。 山口百惠的老歌《疯狂的爱》，这是山口百惠唱的最抒情的一首歌了，收录在她2004年的专辑《百惠回归》当中。 从不后悔爱上你是姜育恒演唱的老歌，收录在专辑《梅花三弄》电视主题曲全集当中。 你为我流过多少泪，我怎么忍心离开你，如果誓言会变冷，我就像天边的流星，若非前世曾见过你，就可能来生要继续。你为我点一盏灯，可夜都那么真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不管路有多崎岖，谁也不能放弃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走得越久越珍惜，就算会在功夫连曲， 1953年出生的邓丽君14岁就正式踏入歌坛。在她出道之后的歌手生涯当中，很难评说哪个时期是她真正的事业巅峰，她有太多的经典老歌值得我们怀念了。来听这首《想你》。 爱是清风，情是细风，雨过去多少风雨多少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一起我看锁门关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愿你为你，我愿你为你，我愿你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

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是由郭峰填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收录在经典郭峰1980至2000当中，曾被多次翻唱。来听听郭峰自己演唱的版本吧。 在分你的那瞬间，让我轻轻说声再见，心中虽有爱与牵连，不能表达我的情感。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 心扑飞扬，远胜孤单。 信也应见惯，谁愿去挥挥兼此心扑飞扬，纵隔千山亦无间，爱比朝露未怕短暂，存在两心 在中期曾经热播过一部台湾电视剧叫《昨夜星辰》，这部言情电视剧曾捧红了寇世勋、陈丽莎等人，而他的同名主题歌当年也是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之一。 那份爱换来

碎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，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。我和他有何分别，怎比是爱的强烈，逃不空这种痛，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，爱要的是完全容不下残缺、哦哦、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，没有你我只是废墟，不喜欢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，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，怎湮灭这感觉，它把我撕裂、哦、怎么解这纠结，在爱的江湖我不曾退却，我只要做你心里的第一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，没有你我只是废墟、哦哦、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，能不能有这种荣幸 心过，我只需要你，谁 默默望你，望望自己，爱你却不可亲近。默默望你，望望自己，这个痛苦伤心的人啊，伤心的我，自此追犯错，其实我心。 水是由王洛宾作词的一首歌，它的原型呢取自一部俄罗斯的老电影，1959年上演的电影《渴》，里面有一首插曲叫《两道河岸》。经过王洛宾老先生的重新加工之后，歌手韩红和季汝景都曾演唱过，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季汝景演唱的版本《一江水》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。相偎，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我要追逐波 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，光的是我更快乐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觉得我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是我。 好伤心，这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的老歌，由曹爱娟作词，陈明章作曲，首次收录在1996年的唱片《心言手语》当中。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很长很特别，所以至今没有遗忘。它的名字也有人把它称为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。 心坠落你眼睛，五月的雨为你下。 起，等到七月开始下雪，我知道我这次真的真的伤了你的心。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，给我的心好伤心。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，给我的心好伤心。找不到你，我的世界不再美丽。找不到你，我的世界不再美丽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

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来听刘若英、乔楠演唱的《最好的未来》。这是一首童梦园公益之旅的主题歌，就像歌中所唱到的，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。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。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周末的早晨，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，回忆一幕幕浮现，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。电影中的世界不为谁而改变，却融入我的生活。每周六日7点到8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月影流声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

悠扬而惆怅的离人，来自林志炫。继续来听莫文蔚的老歌《盛夏的果实》，这首歌还有他的粤语版本叫《北极光》，也是莫文蔚演唱的。歌曲改编自一首日本歌《水色》，莫文蔚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思考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 亮的日子》，这是罗大佑为1977年的电影《闪亮的日子》所创作的同名主题歌。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。用这首经典老歌《闪亮的日子》来做今天早晨千年阙歌的结束曲吧。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的记着那些曾经拥有的闪亮的日子。我是于云，邀请您明天早晨5点到7点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再会吧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静静地唱，你慢慢地喝，是否你还记得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看北极熊、企鹅、海豚、白鲸、美人鱼表演，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。初一到初十，属狗市民仅需19.9元。